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77集，叶夫人。展昭和白玉堂又转回头到开封城找叶夫人，此时天都快黑了，又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展昭人缘就是好，刚进城，城门口一家烧饼铺的老板就借了两把伞给他，于是萧良和小四子打一把，他和白玉堂打一把。展昭还在铺子里买了四个烧饼，一人一个拿着边啃边走。白玉堂看着手里的烧饼，转脸看展昭，他白五爷这辈子还没在街上啃过烧饼呢。 承认看，他家烧饼可好吃了，庞飞都爱吃这里烧饼。 好香哦。 小四子边嚼边点头，萧良也点头示意好吃，白玉堂咬了一口，好像是不错。 烧饼不是每家都一样？ 那可不一样，那位叶夫人，要不要带点礼物去看他？就这么空着手去吗？ 嗯，那就带两坛酒给他吧。 于是两人路过酒庄的时候，给那位叶夫人带了两坛子好酒。展昭突然注意到白玉堂的银子是直接从袖兜里掏出来的，而不是从钱袋里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好一会儿，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觉得白玉堂好像少了点什么了，原来是没带银袋呀。 白玉堂的钱袋呢？天尊刚才说要出门买什么东西啊？ 展昭又回想了一下，心里有数了。 哦，好啊，耗子，你敢糊弄我。 白玉堂提着两坛子酒，带着展昭和小四子他们一起去探访叶夫人，完全没发现展昭已经找到了重点所在。叶夫人的仿古斋还挺偏僻的，在一个胡同的最深处，门口一块小小的匾额写着叶府。展昭左右看了看，很显然这里是后门。小四子坐在小五背上，啃完了烧饼，仰脸看天色。 晚上雨会越下越大吧？黑压压的呢。 白玉堂轻轻拍了拍门，没一会儿就听里头传来木屐的声音，踢踏踢踏的。随后一个女声传来：“ 谁啊？”“ 白五。” 很快门打开了，就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丫头笑眯眯站在门口。 五爷呀，好久没来了。 白玉堂淡淡一笑，将酒坛子交给她。 叶夫人在吗？ 哦，在呢在呢，你来得正好，夫人正伤心呢。 正伤心还叫来得正好？ 你家夫人又遇上负心汉了？ 那是他。 玉堂。 正这时就听到一声娇吟，这声玉堂叫的那个婉转呢、啊、婉转的展昭一机灵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小四子和萧良也歪着头看，就见一个少妇模样的美人从小楼里飞奔了出来，一头扑白玉堂怀里了。 我被人骗了，现在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 白玉堂望天，展昭眯着眼睛看着那位叶夫人放在白玉堂肩膀上的手，还有靠在胸口的脸，有那么一点点不顺眼。 夫人。 小丫鬟去扶叶夫人，叶夫人边拿着条手绢边擦眼睛边哭哭啼啼。 你说那些男人都怎么回事啊？那么花心，一点节操都没有。 白玉堂只负责点头，显然已经习惯了，安慰他一句：“ 算了，再找一个。” 说的对。 叶夫人终于是抬起头来了，展昭打量了一下她， 30岁上下年纪，不是少女的清纯可人，而是一些类似于红酒娘的成熟女人的妩媚，是个美人。 下次再让我看到那个负心汉，我就毒哑了他。 说话间，叶夫人抬眼看到展昭了，随即摸着下巴。 哟。 展昭的心情因为叶夫人的手从白玉堂肩膀上挪开而好转了一些，叶夫人可是仰着脸打量了展昭好几眼。白玉堂赶紧给介绍， 这是展昭。 啊？哦，原来是展大人啊，我还是有些眼熟呢。 叶夫人一愣，随后眯着眼睛仔细瞧了瞧展昭，好奇这位叶夫人貌似眼神不太好啊。众人落座喝茶，叶夫人也没刚才那么伤心了。 神风把你吹来了， 可知晓来源？ 白玉堂也不多废话，直接将那块玉佩拿出来。叶夫人拿起来看了看，皱了皱眉。 从哪儿得来的？ 一些案子的证据。 叶夫人也不多追问了，又看了一会儿。 是贾玉做的，很像云南一带的手艺，但是又不同。 有何不同？ 这里头这一层是松脂没错，但是更里头那一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。 叶夫人闻了闻，又用一根发簪扣出了一些来。白玉堂和展昭这才注意到，原来松脂里头那一层原本应该坚硬的琉璃竟然是软的。 不是琉璃？ 这东西我还真看不出来具体用途来，不过这一层东西比琉璃重，可能是添进去让玉佩感觉更实一些，也更逼真一些。 叶夫人想了想，让丫鬟拿出几本册子来翻看了一下。 嗯，还真没有。我查遍了大江南北，包括塞外各种仿制玉佩的手法。 展昭又拿起玉佩对着天空看了看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。摔碎的玉佩不如没摔碎的时候那么晶莹剔透。叶夫人听展昭和白玉堂说完碎前和碎后的不同后，点了点头。 可能里头的东西是见风就干的，四周围是密封的，应该不是某种药物，也许是新的手法，我再帮你们打听打听。 白玉堂和展昭道谢，又寒暄了几句之后就告辞离开了。 叶夫人也不知道啊，只是一块假的玉佩而已，那既然假到不是东南西北各种手艺，而是天下绝无仅有的独一份，是否很奇怪啊？ 也许是仿造的，但也是古物，或者是用某种古法仿造的吧，有一点说不通。 嗯，我也觉得。根据这吴灿所说啊，当时那些人身上还有其他的锦盒，也就是说假玉不少。那做了假玉自然是出来卖的，市面上为什么没人见过呢？ 除非不是卖的，而是用来派什么用处。 一块假玉，除了卖钱还能干嘛？ 展昭更想不明白了。两人边聊边回到了开封。开封府里此时很热闹，众人都回来了。公孙一见小四子回来了，上前抱起来就亲一口。赵普跟在后边跟他要，说也要亲一口。公孙抱着小四子躲来躲去，就是不给他。最后赵普抱不到小四子，索性连公孙都一把搂了，凑过去连给小四子 亲一口。 小四子捧住赵普的脸，在他腮帮子上亲一口，又将圆鼓鼓的脸蛋凑到赵普眼前，赵普也亲一口。小四子又扭脸去亲了公孙一口，随后捧着公孙的脸看赵普。 舅舅亲不亲？ 赵普想都没想凑过去。随着赵普的这一亲，在场众人都呆住了，连公孙都呆了。亲完后赵普一擦嘴，撇了撇嘴。 这脸上都没肉。 赵普！ 公孙一声吼，一把将小四子顺手甩给了一旁的欧阳少征，满院子追着赵普就打。赵普东躲西藏的说，公孙小气，大不了自己也让他亲一口算扯平，气得公孙火更大，非要抓住他好好修理。其他人见两人似乎都没心没肺的，也就没多想，坐下准备吃晚饭。下午小玉他们包了好多粽子和馄饨，厨房大娘给众人煮了馄饨，一碗碗端上来吃着方便。展昭边跟包大人讲和白玉堂调查玉佩的线索，边悄悄地打量着不远处的天尊，果然就见天尊腰间挂着个白色的钱袋，绣工十分别致，是白玉堂一直带在身边的。展昭不动声色，佯装没看见，继续瞄白玉堂。白玉堂严阵以待，一会儿吃了饭就闲下来了，估计展昭又要想法子找借据了。林业火听众人寻找假玉佩的线索，就拿过那块摔碎的瞧了瞧，见到里头的东西微微皱眉。 我倒是知道遇风就干的一种东西，干了之后质地像琉璃，但是不硬，胶状的。 什么东西啊？ 是一种西域果树上的果子的汁，用来涂灯笼的。 灯笼？绿色的涂灯笼？那不是光都是绿油油的？ 众人想象了一下，有些可怕。被林业火这么一说，赵普和欧阳少征突然轻轻哦了一声。 你说那种绿皮灯罩子？我那天不还给你一个吗？ 赵普突然拍了拍公孙，公孙点了点头，跑进屋里拿出来了一个绿色的小灯罩，大小跟苹果差不多，显得很精致。 这么小的灯罩， 别看小，不过特别亮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